当地水费不会非常贵，还是这一点还是比较人性化。 它靠的是政府补贴嘛。 对，政府的话在这方面投入还是很大的。对。 那刚您谈到了很多的这个水资源是靠海水净化而来哈，那除了海水净化之外，他们是不是也从附近呢或者邻国引很多水过来呢？ 因为邻国的话 也是沙漠， 对，但是 也缺水， 对，但是的话就是在那个阿曼这边会有一部分的陆地水，但是水资源不是很多，是这样的， 那您在那儿生活期间有没有感到哈当地这种对水的保护啊，或者说是这个水资源缺乏、水资源比较贫乏的这个城市的一种特有的生活状态呢？ 有，他们的话当地 号召节约用水啊等等。 对，会有这种那个，会有这种各种法规，还有一些政策会有规定，对。但是呢，他们的话在水的那个收取水费啊、电费啊这方面的话，还是比较很合理的，而且非常低。像国内的话，如果说按照物价的话，来比例的话，当地的到超市里面去买矿泉水呀，或者是饮用水啊，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非常便宜的，低廉的。稍微大一点的1.5公升的那种水的话，也就是1块多提朗姆。如果不换算，不按汇率来算，按当地的物价来算的话，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比如说我们都说北京也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城市哈，南水北调过来，所以说我看到很多什么节约用水呀，号召大家节水的一些广告啊，公益广告哈，在当地会有这样一种提倡节水保护资源的这些公益活动吗？ 有，他们也会把那个水资源的话利用回收利用，也有这种这种的话就是专门有一个些这种水的净化除了海水净化之外，还有那个生活污水的话那个回收利用，像这种，而且的话当地的话就是如果说你看到你家的那个水的那个浪费啊什么之类的，当地的话政府会采取不光是外来人口，对当地的本国人口，他们也会采取一些罚款措施，像这样的，据我所知的话，就是有一个朋友他阿姨，就是因为是华人，嫁给了当地的那个当地的那个阿拉伯人，他跟我说的话，当地的那些国家庭内部就会对水的话，就是从小的话，就是对小孩子有一个比较灌输的一个思想的话，就是要一定要节约资源。因为的话，如果说有发现水家的话，有那种 漏水呀、 漏水呀，或者说那种浪费水呀，随便的话就是浪费的那种现象出来的话，就有罚款。因为的话，你每一个人的他就会从你的刚工资里面到公司里面去，或者有的人是在单位上班的话，他就会有罚款。出现罚单。 我记得有一次采访的时候哈，一个在德国生活过的这个嘉宾跟我说呢，他曾经在这个学校的公共水房里洗碗，但他的洗碗方式就是把龙头一开，哗哗哗冲每一只碗啊，结果他洗了一阵子以后，出来一个德国同学，说的，你能不能把龙头关上，你把每一只盘子都抹上洗洁精之后再来冲，这样可以省很多的水哈。那说完之后呢，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他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水特别多呀，您在这个迪拜生活期间哈，有没有感到当地人他们对这种能源的一种爱护和节约呢？ 对资源的一些节约还是比较重视的，因为当地政府的话，他一直以来的话就提倡一个，就是能够有绿色，有那个绿色能源，还有那个能源的那个开发利用、回收各方面的话，力度还是很大的，他的财政的基本上每年的财政的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已经非常巨大了，都是投入到那个这方面的一些建设和研发当中，最经典的话就是当地的话那个我刚刚说了，当地的全国都会有铺设那种管道的那个浇灌系统的那个水管，它的话就是每隔一段时间